的歌来自于周董的《稻香》，昨天很多人的朋友圈都被一首歌刷屏了，而且也很多人转发的理由就是我儿时的偶像又发新歌了，哎，是又发新歌了，歌名歌词都很任性，可能你的朋友圈已经转发，或者说你已经看到了哈。周董的新歌《不爱我就拉倒》，其实这几个字如果不听歌，光看歌名，的确会觉得这就是我们女生赌气时候常说的话呀，不喜欢拉倒，不爱吃拉倒，不什么什么拉倒，明明觉得很接地气，谁成想大家已经习惯了太有教育意义的周董任性小公举的歌词呢，好像不太能够被接受，真的就不能够不那么认真一回吗？其实说过来，就像周董自己在社交网站上回应的一样，其实听歌不必太认真，开心就好，有教育意义的教科书的歌词他都已经写过了，为何不能来一首轻松的呢？下午的3:06，这里是和你一起唱，希望在你的下午的工作时间当中，这一个小时也是轻松的时间。你好，我是戴毅。 I've been awake for a while now. You got me feeling like a child now. Cause every time I see your bubbly face, I get the tingles in a silly place. It starts in my toes and I crinkle my nose. Wherever it goes, I always know that you make me smile.Wherever you go, the rain is falling on my window pane. But we are hiding in a safer place. Undercover, staying dry and warm. You give me feelings that I adore. They start in my toes, make me crinkle my nose. Wherever it goes, I always know that you make me smile. Please stay for a while now. Just take your time.Starts in my toes, makes me crinkle my nose. Wherever it goes, I always know that you make me smile. Please stay for a while now. Just take your time wherever you go. Warmth starts in my soul and I lose all control. When you kiss my nose, the feeling shows. Cause you make me smile, baby. Just take your time now, holding me tight. Forever 就是我们的坚持。

风声能够找到我， 未怕分开，纵使分开，亦都知你梦仍会在， 何必感慨，谁会意外， 此生不变千何曾改， 再不用口中天天说我， 懒分辨心里情意若何， 有朝会暂别离， 不会成障碍， 清风里都找到我，山里都走过， 张学友和邝美云的合作《只有情永在》，我记得好多次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我都会一直循环播放这首歌，而且每到邝美云唱的时候，我就好像假装自己就是邝美云，只需要张张嘴，然后就可以跟歌神一起合唱，感觉下班路上堵车堵了一个多小时都已经变成浮云了。有请张韶涵。 教室里那台风琴叮咚叮咚叮咛，向你告白的声音，动作一直很轻，微笑看你送完信，转身离开的背影，喜欢你自己清秀的关心，那温热的牛奶瓶在我手有你在的地方，我总感觉很窝心，日子像旋转木马在脑海里转不停，出现那些你对我好的场景，你说过牵了手 旋转木马在脑海里转不停，出现那些你对我好的场景。你说过牵了手就算约定，但亲爱的那并不是爱情，就像来不及许愿的流星， 这首歌是搜狐张朝阳最喜欢的流行曲目之一，当年他上天天向上的时候曾经现场演唱过这首歌。亲爱的那不是爱情是张韶涵11年前的个人第五张专辑 Angela 5.0 当中所收录的歌曲，此曲呢来自于周杰伦谱曲，方文山作词。看来每一次他们两个人同框合力的时候都能够诞生一首还不错或者说广为流传的经典的流行歌曲。难怪这一次周董写歌的时候很多人跑到方文山的微博下面去呼唤他赶快回来。 3:26，姜靓颖、李荣浩带来这首《女儿国》，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欢迎下载微信平台上面的 Memory 猫 CC 遇见丽江晴天，还有小广东0949以及严 Chili， 还有叫开心这位朋友，看到你的名字我都开心。欢迎更多听友来到微信平台上面报个报啊，报个到也好，冒个泡也好，都可以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和这种自豪感体现出来。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详情咨询0108501401，北京等待着你我一同歌唱。 北京东中冶兴隆新城红石郡，百万方生态之城，高铁直达，英伦都铎建筑纯熟配套，80-160平精装洋房小高层，4000-688-998。 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新房证第2018002号。 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天平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来关注天气。在地面符合上升气流的作用下，本市今天下午到夜间还会维持多云到阴的天气，空气湿度大，加上中午前后气温较高，人体感觉天气有些闷热，要注意多补充水分。今天午后预计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到了夜间将出现全市性的雷阵雨或阵雨，请注意防雨和出行安全。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多云有轻度霾，午后山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偏东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健忘失眠、浮躁难安，同源堂牌安神补脑液萃取名贵中药，强脑安神，祝您拥有婴儿般睡眠，静心生活每一天。 川衣气象指数播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974 饭店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昨天大型全景科幻演出《远去的恐龙》在国家体育馆正式公演，观众既看到了恐龙世界的美好和运行的法则，也看到恐龙进入悲惨的灭亡时间，巨大的恐龙和毁灭时刻的景观更是带来视觉上的震撼。据京远集团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国家体育馆将作为《远去的恐龙》专用剧场常年驻场演出，根据观众购票情况，每天安排演出2场到9场。今年5月5号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纪念日，马克思和恩格斯亲笔手稿各一件将于近日亮相矿石拍卖网站。据介绍，这两件拍品都是首次亮相国内拍场。拍卖行的信息显示，即将上拍的马克思手稿为马克思伦敦笔记手稿一页，手稿主体是英文，其中夹杂了德文。马克思在1850到1853年期间，在伦敦留下了24本经济学研究笔记，其中呢就包括了《伦敦笔记》。目前《伦敦笔记》尚未完整出版，原始手稿主要收藏在德国柏林、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档案馆中。而另一件将上拍的恩格斯手稿，被认为是恩格斯1862年11月给军事总汇报的公稿。在这张手稿中，恩格斯详细分析了一场围攻要塞的战役。这两件拍品在辗转英国、德国之后到达了日本，由台湾藏家从日本藏家手中购得，几年前由藏家冯伦收藏至今。据了解，这两件拍品将于19号到20号在北京预展，21号晚上拍卖。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给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 FM 974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 so nice。 如果我是阿令哥里面的这一个太太的话，我想我可能已经一个头变成两个大了啊，因为确实做到像歌里面这样的女生很不容易，既要平衡家庭，还要在职场继续打拼，所以对她来说，确实对于这样的女生来说，我们需要给她更多的鼓励，因为她们真的是女超人，既要照顾家庭，还要在自己的工作和事业当中不断的奋斗和打拼，回到家还要应付哭闹的小孩。这里是和你一起唱。 果实外表甜蜜，内在却甜无比，你充满惊异，美丽的生命。我千头恶语，冰冷铁衣，保护着柔软的心。我孩子气，不告诉你。一直往外走，一直向前冲，一直用心的追求。是我男生的宇宙，一直看内容，一直在等候，这是你女生的温柔。哦哦，看看你，看看我，处理我头，你有你，我有我的美梦，天是天，地是地，做不做却在 Memory 说，想想今年戴毅也已经入广播十年了啊，还真是。当时参加比赛是在2008年的五月。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你好，我是戴毅。林俊杰《爱的鼓励》，前面是阿令带来的《太 nice》。其实刚才听这两首很动感十足的歌，我的身体是亢奋的，但是我的精神却是倦怠的。因为自从有了我女儿之后，我已经有快八个月的时间没有过美梦了所以听到林俊杰唱的说你有你的美梦的时候，真的是一把辛酸泪涌上心头啊。好了，想要跟戴毅保持交流和互动的方式，也可以继续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如果说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一首稻香让听友 Linda 一秒钟回到小时候，那么这一首歌又会开启谁的童年记忆大门呢？ 可能你也会唱。 I'm a big, big girl in a big, big world. It's not a big, big thing if you leave me. But I do, do feel that I do, do will miss you much. Miss you much. I can see the first leaf falling. It's all yellow and nice. It's so very cold outside. Like the way I'm feeling inside. I'm a big, big girl in a big, big world. It's not a big, big thing. 3:47，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哈，我想把这首歌带给跟大家一样，对一份职业已经工作了十年，甚至十年以上的朋友，确实这十年当中的苦辣酸甜可能很难用几句话来说清楚，但是所有的感受都可以在这样一首歌当中来慢慢回味。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